想念的身体都无力，快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被一只周末乱流的突袭，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以为还拥你在怀里。回忆像一只开着的机器，趁我不注意慢慢的清晰，反复过滤，后悔来是这么痛苦的，回忆变成稀薄的空气，压得你喘不过气。想念着身体的引力，还拉着泪不停地往下滴。逃开了你，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底，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休闲好去处，客房住宿、游泳健身、美味中晚餐、自助火锅、会议宴会，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我们用优质的服务给您带来健康与快乐。详询0316-3129-3个2、3118-3个8。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截至4月22日，全国已经有23个省市区陆续公布了2017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速和生产总值。在这23个省市区中，从 GDP 的总量来看，广东省依旧名列第一，季度生产总值达到19438.05亿元。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超级稻又有了新的突破，在产量方面将展现出更加惊人的成绩。据报道，袁隆平在首届中国国际水稻论坛上直言，今年我们正在向新的目标亩产1130公斤，即每公顷17吨攻关，我有把握说有90%的可能。证监会发布公布，按照法定程序核准了10家企业的首发申请，筹资总额不超过60亿元。10家企业中有6家立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2家立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2家立在创业板上市。近日，房地产服务商众亮联行和世邦卫理仕分别发布了最新一期北京写字楼市场报告。数据显示，2017年第一季度，北京写字楼的市场交易清淡，较上季度缩减了31%，租金和空置率保持平稳。随着未来国贸大厦 B 座等项目，入市，租金将面临压力。专家预测，在未来的3到5年 ，CBD 的办公楼的租金将下跌15%。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进一步满足妇科疾病患者就医需求，发挥河北燕达医院在中医及妇科领域的特色与专长，河北燕达医院将于2017年3月11日起增设中医妇科门诊，每周六上午由中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杜贝、

紧占有你生命全部的时间，却在意那些你从来不说，我从来不问你的昨天。 有家，天大地大，一瓶酒，一根雪茄，撑不过，但我祝你生活不要恨我，天那么爱我，都叫我刮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时间就漏。变得有些好多，不为自己，全为了朋友。都叫我快枪手，一切邪恶都逃不出我枪口。

搞定在两点钟，今天起不感冒，情人他不懂，说爱太沉重，真心想念很感动，我不同，只想看他笑容。他说天快塌，怪真心耍了他，多想告诉他还有人吗，

的事儿。你到底哪一点叫不爽，是你不平衡，别装帅的事，男人就要命的自尊严。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放失去的种子里面种种种，打不开的心门拦着走，门门门，你要学学那个地方女人的心跳，做人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为你留着伤的过去，有你可让我卸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你跟别人相信又何来去，多么一个人在这里追我哭泣，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过得很好没关系。 你可能你留着伤的过去，有你可让我卸妆，脑子里去我的心里只会永远的恨你。相信又何来去，有我一个人在这里吹冷气，我活得很好，真的没关系， 我活得很好没关系。 我们今天说到这个真人秀《大兴哥带孩子》是非常有原则的，他又是非常细心的，能够给孩子剥虾，也能够为了离开孩子睡觉的这个房间，进一点点去储藏室打地铺。这边还要提一下大兴哥的厨艺啊，作为这个微博厨神，大兴哥一个人担当了9个人的口粮，每天做饭估计也都是非常辛苦的。 我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会让我感到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又堵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我把爱笑得太天真，我不了解 天长地久，能有这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形俱佳，喜迎八方宾客。煎炒烹炸煎料，笑味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四月飞升春送会暨四月天籁文学诵读社成立一周年纪念活动在市文化中心戏楼落下帷幕，社会各界各年龄爱好诵读的朋友们纷纷参与本次春送盛会，为广大观众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会。演出伊始，第十中学的王彦君深情诵读了林徽因的代表作《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北京来的诵读爱好者柔情诵读《能遇见已是万幸》，让观众们感受到了遇见与重逢的感动。随后成人社员们诵读了多首关于春天的美文，他们用声音温暖着所有热爱诵读的朋友们，乘着诗意荡漾的碧波，诵读社的小朋友们倾情演绎了多首楚辞汉赋、唐诗宋词，童声清澈，诵读朗朗，精彩表演得到现场观众的一致好评。同时，诵读社的创办人四月天老师奉献了一首《致橡树》，用优美的声线诠释了热烈、诚挚和坚贞的内心独白，为演出画上完美的句号。本次春诵会，各界各年龄的诵读爱好者们纷纷拿起话筒放声诵读，融汇古今名篇原创佳作，将中华诗词的柔美婉转四声平仄展现得淋漓尽致。2017年全国中小学生体育节日前在第二中学举行，期间进行了足球、篮球、乒乓球、健美操等多个项目的比赛。我市中小学生体育节是由原来的运动会发展而来，每年举办一届。今年的体育节共有48所学校近2000人次参加比赛。比赛现场上，选手们按年龄大小和比赛项目分成不同的赛事组。由于家长和学校都越来越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今年的比赛更是格外精彩。乒乓球赛场上，选手们个个精神抖擞，球拍上下翻飞，专业范儿十足。而最吸引人 人眼球的莫过于健美操和拉拉操的比赛了。学生们充满律动的舞姿，绚丽的比赛服，让现场观众大饱眼福，不时引发阵阵掌声。据了解，目前我市中小学的整体体育水平一直在廊坊市名列前茅，一些运动项目甚至远远地超过其他对手，在省内也是赫赫有名。举办中小学生体育节，旨在让全体学生参与阳光体育活动，培养学生竞技精神，不断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让他们健康快乐的成长。食药安全在身边，今天播出安全提示，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很多人吃剩的食物不舍得扔，隔天再吃。在此，市食药监局提醒您，有些食物不能久放，如果放隔夜，不仅可能失去鲜美的味道，还可能有损身体健康。鱼和海鲜，鱼和海鲜隔夜后易产生蛋白质降解物，会损伤肝肾功能。茶，隔夜茶因时间过久，维生素大多已丧失，且茶叶中的蛋白质、糖类等会成为细菌、霉菌繁殖的养料。银耳，银耳含有较多硝酸盐，如果煮熟后放置时间过久，在细菌的分解作用下，硝酸盐会还原成亚硝酸盐。散装卤味，散装卤味要当天吃完，不可隔夜。从食品安全角度讲，这是不卫生的，即使放在冰箱里也并非绝对保险。红顿情今天播出，加大消费维权力度，营造良好消费环境。近年来，市工商局多措并举，不断加大消费维权力度，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一是继续推进12315五禁工作，进一步做好12315数据分析利用，在消费集中场所全面落实消费环节经营者首问和赔偿先付制度，推动维权关口前移。二是继续开展美丽河北诚信商家放心消费创建活动。三是加大抽检和结果公示力度，依法履行网络市场商品质量抽检职责，提高线上商品抽检比重，对抽检结果不合格的全部立案查处。继续开展红顿质量维权行动，加大侵权案件查办力度，实现抽检结果和行政处罚信息全发布。四是通过开展315活动、新消法及消法实施案例宣讲、座谈会等形式，提高消费维权社会影响力。五是进一步深化京津冀协作，积极推动建立跨区消费维权长效机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关于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文史资料的公告，为更好地挖掘三河历史，让后人更加了解三河，激发热爱三河、建设三河的热情，经市政协主席会议研究决定，从现在起深入征集《三河文史资料选集》第七集史料。一、征集内容，自1898年戊戌变法以来，在三河境内发生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和对社会、对三河有较大影响的三河籍人士，在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对三河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三河的人文、历史、自然景观、风俗人情。二、总体要求，一、要突出三河特色，所搜集整理的史料小至某一点，大至某一面，能够充分代表三河，对宣传三河、推介三河、传承三河文明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三、彰显三河文化，三河历史较为久远，所搜集整理的史料要反映出三河文化底蕴和内涵，教育今人，以享后人。三、做到客观真实，在搜集和整理史料过程中，要始终坚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扭曲、不夸大，实事求是地反映三河历史，不误导读者。三、时间安排，文史资料征集截止时间为2017年8月31号，欢迎社会各界踊跃赐稿。对掌握文史资料线索但写作有困难者，可与市政协联系，市政协可安排专人撰稿。来稿请记三河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联系人汪立新、沈继新，联系电话0316321865913722638825，政协三河市委员会，2017年4月24日。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

是留下清澈的心意。夜里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当往事悄然走远，只留下清澈的心意。夜让我们相互温暖，漫步在这阳光里，让它自然的来吧，让它悄然的去吧，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 灿烂的夜晚， 像我这样的眼睛太远看不见，在晴天一圈谁都不爱不厌倦，我想要你给我留一句誓言，看一看你我之间能不能永远。和你相约在了1999最后一天，不管在那之前你我是否已改变， 我会穿着红衬衫， 我会带着自热碗，站在我们初恋的地点， 和你相约在那1999最后一天，就算全世界回不到回不到从前， 我会守住诺言， 我会记得今天， 是我的一念。 今天 你永远是我的依恋。